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推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经典呐，烦心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呐，平平断断，恩恩怨怨，嘻嘻哈哈，就又是一天。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狄仁杰断案新编，书接上文，话说从头，说的是狄仁杰于汉阳县衙收到京城下发的公文，是关于26年前的京城连环杀人案。汉阳县衙这边却来了喊冤的人，这人是谁？ 闭嘴！我跟人喊半天冤了，都当我是空气呀！你狄仁杰，坐好了去。 是。 小乔是吧？你跟狄仁杰边上站好了去。冤货，你就是元芳吧？ 对， 过来。你小大个，你就是旁白是吧？ 啊， 丁老师呢？ 喜悦真想好，他他时时搞，天天做报告，娘们好不了，好不了啊，好不了，好不了，您满意了吗？ 升堂断案。堂下喊冤者何人呢？ 米尼斯米达，是为我那苦命的姐姐来喊冤的。 哦，斯米达，你姐姐叫什么名字？ 海棠花。 哦，你姐姐怎么了？ 她死了。 凶案现场现在何处？ 在京城。 京城。京城发生的命案，你怎么喊冤喊到我汉阳县来了？ 因为我那苦命的姐姐死得冤呐！我前几天收到一封家书，是我姐姐寄来的，说她寻得了一笔富贵，让我把她当年寄存在我这儿的一个锦盒给送到京城去，之后就辞了京城，给大户人家做佣人的工作，我们姐妹俩一起衣锦还乡， 结果今一早又收到我姐姐周公那户人家的来信，说我姐姐死了，让我去收尸办理后事。大人，这也太突然了，我姐姐肯定是冤案死的呀。 那你姐姐的死因在来信中可曾提及啊？ 信上写的，我姐姐是被捆绑着用钝器打碎头骨而死。 什么？被捆绑着 钝器打碎头骨 而死？ 弟弟，你看啊，公文上写26年前的京城连环杀人案，连毙九命，死因都是把人捆绑之后用钝器打碎头骨致死的。 这个杀人凶手又犯案了，死者的名字就是海棠花。 这么巧啊，我刚刚接到刑部的调令去查此案，死者的妹妹就跑来县衙喊冤。你说你姐姐让你把一个当年寄存在你这里的锦盒带到京城去找她？ 是的。 那个锦盒现在何在啊？ 哦，我随身带着。 喊冤女双手奉上锦盒一只，元芳接过来放在桌案上，狄仁杰打开一看， 这是 长命锁。 长命锁不是小朋友挂脖子上那东西吗？ 这个长命锁看起来有年头了啊。思密达，你姐姐海棠花有孩子吗？ 没有，我姐姐一直未婚，快50了都是个黄花老闺女，哪来的孩子呀？ 在这儿都是凭空想象啊。走，上趟京城到案发现场看看再说。 说走就走，狄仁杰、小乔、元芳一行三人收拾行装上京城查案。有话长没话短，话说这一日京城到了。 哎，我说你们两个大男人，你们俩怎么走一会儿又开喘啊？ 儿子，我这个身体啊， 你跟人傻乱什么呢？ 昨天咱们路过那个村吧，我听见有人讲你的故事呢。 那看来咱们这个节目已经出现盗版了。 早就出现盗版了 啊！这几个心情很复杂啊。 好多兄弟姐妹老问我说，哪能听正版，哪能听正版，哪能听正版。 八七六，定金立功了，敌人金立功了，不要给坏人任何的机会。 嗯，我刚才喊什么呢？ 你那个啥鳖孙儿咋才来的？ 啥 别 孙 儿？我说这位，你怎么称呼啊？ 下官刑部门德三，专门在此等候狄仁杰狄大人一行。 既然是刑部的官员，刚刚见到狄某人，因何口出不逊呢？ 我跟城门口这儿等候各位一早一晚，又一早一晚，再一早一晚，都快把我给等成王府衙上的怨妇了。刚才看到狄大人一行一激动，我把老家话给脱口而出来，实在不好意思。 啊，行，算了。哎呀，我跟我们家狄狄啊都是大人大量，不计较了。那个芳，你呢？是不是小肚鸡肠的想咬他呀？ 并没有。 哎，咋了？你这是要哭啊？ 看见这位醒目的大人，我就想起失踪的师爷。也是那么猥琐，那么下贱，我对不起师爷。 你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呀？ 有一回 啊， 我和师爷办案，我伪装成一个高富帅，他伪装成一条流浪狗。 我记得， 一群孩子围着他打呀，我站头牌。我带头鼓掌，我在那喊，快快不要停，来人了，赶紧往死里打。 这伪装需要嘛，对吧？ 师爷就这样被活活打成了个脑残呢。 哎呀，那这个别人打他，他为什么不咬他们呢？ 他想咬，没咬着啊。 哎呀，行，差不多得了啊！怎么又扯到师爷那儿去了？ 这位门兄啊，我们一路为连环杀人案而来，咱们这就去案发现场看看吗？ 咦，不用了，李大人，几位转审立定他不走回汉阳吧。 啊，这是为何呀？ 就是啊，这大老远把我们叫来到门口了，让我们回去，我咬你啊！我汪汪 李大人，说好自己的下属啊，本人也是奉命而行，就在几个时辰前，凶手到刑部大堂自首了，对犯下的案情供认不讳。我这就是从奉命迎接您老变成奉命遣返各位了啊。 自首了？ 好，就算是自首了，那你跟我说说那杀人犯是谁啊？ 哎，自首的犯人自称高老庄，今年66，26年前连杀9人，前不久又杀了一人，作案手法完全相同，就是把人绑起来打的那个结都是独门手法，可以断定他就是杀人凶手。 那他自首的原因是什么呢？哎，你想想啊，26年前连杀9个人都没自首，那现如今呢，刚杀1个人立马自首，不大对劲呢。 哎，这都有赖于朝廷律法威严，前不久刑部颁布了未结案件久查到底的法案，调动一切力量清查那些未结案件，京城连环杀人案是未结案件里的大案要案，外部形势这么一压迫，让再次犯案的凶手无处遁形，他不投案自首还等什么？ 这个案犯的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有个儿子。说来这可恨之人呢，也确实有可怜之处，他有个儿子摔成了废人，卧床不起，在慈善堂里躺着，照顾他的除了那些义工们，也就是靠着这个爹了。 那他这个儿子是什么时候摔的呀？ 26年前。 弟弟， 蹊跷，十分蹊跷。 门德三 啊， 你说自首的那个杀人凶手叫什么来着？ 高老庄啊。 高老庄，高老庄，这个名字 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 哎，长命锁。 对， 听听，一拍脑门，狄仁杰、小乔、元芳三个人一起恍然大明白，拿出之前在汉阳县衙喊冤的那个女人，说她姐姐，也就是这次凶杀案受害者海棠花，让她带到京城的锦盒里装着的那只长命锁来，翻到背面一看，三个小字写的正是 高 小 庄。 高小庄，那不就是高老庄的残废儿子吗？他就叫高小庄。 什么？ 不对， 有蹊跷。 门德三啊，你可知道这次的被害人和投案自首的高老庄是什么关系啊？ 哎呀，这两个人在30年前都跟那个锦匠铺打工，高老庄虽然不认识字，但是有点手艺，那海棠花就是个洗衣妇。 有没有点不清不楚的那啥啥关系呢？ 这个我们调查过，他俩没见清。高小庄1岁的时候他妈就死了，是高老庄把儿子带大的。26年前那个高小庄摔成残废，高老庄就辞了差事，专门照顾那个残疾儿子了。 哎，等等，门德三，你把当年连环杀人案的卷宗还有这次这起杀人案的调查报告全都拿过来给我看一看。 狄仁杰和小乔、元芳就在城门口蹲着一起翻看卷宗，很快发现了问题。 大人啊，你瞅瞅，原先的9起杀人案，死者呀都没有被拖拽的痕迹，这回这起明显呢是从外屋被拖拽到里屋了。 而且原先那9起杀人案的案发地点都是在京城郊外的露天地，这回是在死者的家里。还有之前的杀人案都是用了迷药的，这回的没有用。 而且死者的家里面被翻得乱七八糟的，也就是说凶手在找什么东西。他在找什么呢？ 长命锁。 没错，26年前的案发现场并没有拖拽痕迹，很可能是凶手用迷药从背后迷倒了受害者，捆绑起来以后再用凶器杀人。而这次这起案件，海棠花极有可能是先在外屋被击杀， 然后再拖拽到里屋进行捆绑，让这现场看起来就像是26年前的样子。 哎，还有一点，你看啊，26年前的9个被害者，当时都有一个1岁左右的孩子，而这次的死者海棠花，按照他妹妹的说法，她可是一个老黄花闺女。 大人，李大人。 哎，你怎么又从汉阳县追到京城来了？ 大人，我回家的时候，那个锦盒啊，不小心摔在了地上，摔出个夹缝来，有张纸条，我不识字，就看见上面画着红叉叉。 哦，我看看。 狄仁杰展开纸条，只见上面列了好多个名字，其中有9个名字被画上了红叉叉。 方案，第一个受害人叫什么名字？ 赵钱氏。 第二个呢？ 孙李氏。 第三个？ 周吴氏。 嗯，第四个是郑王氏，第五个是冯陈氏，第六个是楚卫氏，第七个是蒋沈氏，第八个是韩阳氏，第九个是卓琴氏。 对，全中。 我知道了，原来是这样啊。门德三，你们刑部可以结案的只有这次海棠花被杀一案，而26年前的京城连环杀人案却是另有其人呐。 说着话，狄仁杰领着小乔、元芳直奔刑部严明案情，要求提审投案自首的高老庄。无论怎么问，他就是一口咬定杀人犯是自己。当狄仁杰把长命锁和那份杀人名单拿出来后，高老庄愣住了。 高老庄，26年前的京城连环杀人案的真凶并不是你，而是你的儿子高小庄，是也不是？ 不，不是，是我，凶手是我。 杀海棠花的凶手确实是你，因为他的手上有你儿子是杀人凶手的证据，他对你进行勒索，所以你才杀了他，并且模仿了当初连环杀人案的手法。但是你并没有找到长命锁和这张杀人名单。 不，是我，都是我杀的。 那个贱人又找上门来，26年前他就勒索过我一回，把我的钱财全都敲诈没了才罢手。这回他见了未结案件，又要重新再查，就又对我勒索，我急不过就杀了他。是我，都是我。 那你说一说，这杀人名单上都写了些什么呀？ 赵钱氏、孙李氏、周吴氏、郑王氏、冯陈氏、楚卫氏、蒋沈氏、韩阳氏、朱秦氏，九个。 那第十个呢？ 第十个， 大胆高老庄，你大字不识，怎么写的这个杀人名单呢？这个名单上一共有17个名字，结果只杀了9个，为什么呢？我来告诉你吧，因为杀人凶手出了意外，摔残废了。你儿子高小庄自幼丧母，他仇视那些有母亲的孩子，要让那些孩子们都饱尝丧母之痛，然后就挨个找一些1岁左右孩子的母亲下手。结果杀到第9个受害者朱琴氏的时候，他在现场遗落了长命锁和杀人名单，被这海棠花给捡走了。你儿子觉得自己可能要败露，就逃跑，结果出现了意外，摔成了残废，然后海棠花向你勒索，你忍下了。过了这么多年，你以为事情平息了，却没想到朝廷要重查未结案件。这个时候海棠花又来向你勒索，你就下了杀手。 够了，够了，我那可怜的儿啊，从小没娘，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屈，你们知道吗？他杀人，他错了，可他也付出代价了。他20岁就摔成了残废，一辈子就只能躺在床上，难道这都不够赎他的罪吗？ 难道那些被夺去生命的母亲有什么罪吗？难道那些失去母亲的孩童有什么罪吗？他们不苦吗？他们不屈吗？ 面对狄仁杰的诘问，高老庄低头无语。26年前的一件悬案告破，众人却都没什么能高兴起来的理由。从京城回到汉阳县衙，这脚刚落地，只见